各位同学，大家好。昨日我哋读感应篇，讲到造恶之人，人皆恶之，刑祸随之。古圣先贤、诸佛菩萨真实的慈悲爱护众生，众生不信，造作恶业，实在是因为冇人教佢呢件事情。佛喺《无量寿经》上亦讲得好清楚：先人不善，冇好好咁教佢，所以亦唔好去责怪佢。喺呢种不善的环境之中，他如果能不做恶，老实说他是圣贤人再来，佛菩萨转世绝对不是凡夫。如果是凡夫，就肯定他一定会做恶，所以做恶是必然的事。人能回头，能向善，只要一念回心，诸佛就护念，诸天善神就欢喜，就保佑，绝对不会降罪给他。所谓天心人术，不会将刑罚加给那些悔罪的人。我们要相信这个道理。由此可知，吹吉避凶确确实实是在乎一念之间，天堂地狱就在眼前，一念善天堂现前，一念恶地狱现前。所以我们一个人知道以前做错了，知道悔改，知道向善，以真情心断恶修善，那个人还会遇到恶报？绝对没有这种道理。如果那种人他还会遇到恶报，换句话说，他忏悔的心不够真情，他对圣贤的教诲犹豫不决。正如《无量寿经》上讲的，以怀疑的心念佛求生净土，不是没有利益，亦有利益，生到极乐世界的边地而成。同样的道理，如果以疑惑心断恶修善， 佢系疑惑心，佢忏悔唔彻底，所以仲会感受到恶报。不过嗰啲恶报亦减轻咗，无间地狱可能减轻到由憎地狱，由憎地狱减轻到近边地狱。绝对有好处，所以我哋对诸佛菩萨圣言教诲，第一个条件要深信不疑。我哋用唔善嘅心对待人，我哋唔相信世间有善人，唔相信世间有好人，同样道理，世间人亦唔相信我哋是善人是好人，同样一个道理。但是世间确实真的有善人，真的有好人，并不会因为大家疑惑他，他就不做好人，就不存好心，没有这个道理。诸佛菩萨真正觉悟的人，都是真正善人，真正好人。举世之人毁谤他，侮辱他，陷害他，他还是用真情的爱心来对众生。那是什么人？觉悟的人。所以佛法教育真正教学的核心，就是帮助众生破迷开悟。他知道觉悟是宝啊。佛家讲三宝，觉悟是佛宝。佛宝现前，法宝和增宝自然随之就现前。法宝是正知正见，增宝是同一切众生和睦相处，相亲相爱，就随之了。所以最重要的是佛宝。有增宝，有法宝，未必有佛宝，有佛宝绝对有法宝，有增宝。所以我们要认真努力向佛菩萨学习。现在我们跟住再看底下一句，第五句，吉庆备至。那个做恶的人，心恶、言恶、行恶，吉庆是好事，他都遇不到，他所遇到的是灾祸。被注解里面讲是求不得的意思，你的希求得不到，不会信心，不会称意。注里头有几句话讲得好好，天道无亲，这个亲是私心，是私情，诸佛菩萨没有。 天地鬼神亦冇。为亲善人，只要人心善行善，诸佛菩萨天龙善神就自自然然亲近你。这种是同生相应的道理，易经里面所讲的物以类聚，人以群分，亦是这个道理。所谓志趣相投，佛菩萨善，天龙善神亦善，看到你这个人是善人，自然就相投了。你所行不善，所谓格格不入，你不喜欢他，他亦不喜欢你，这样就吉庆避之了。所以一个人真正过悟了，觉悟什么？善恶利害，只要你明白这个道理，你就能时时亲近善神，就得佛菩萨照顾，一个人真的能发心，有坚定的毅力改过自身，所谓恭己顺天，这个恭是恭神，恭敬谨慎，顺天这个地方的天就代表善行，修十善业道先能生天，天人是善心善行，自自然然就同佛菩萨天地善神感应道交。你所遇到的是吉祥，是福利。如果你的心行和上面所讲的相反，心恶、口恶、行恶，在这个世间你遇到刑罚的机会就很多了。世间刑罚是法律处分，判刑坐监，世间法律有种种惩罚加给你，这种是明显的，你肉眼看不到的，有天地鬼神在这计算你。你过去生中修的福，因为造作恶业，那个福折损。过去生中修积的寿命，现在亦减短。 好事吉祥的事情都远离你，凶灾祸事你就时时遇到，你没办法避免。恶业招感，你应该要知道。在这段里面，注解里头举了个公案，一只古仔，那些古仔都是真的，确有其人，确有其事。他是说，古时候有个读书人，心行不善，所作所为违背天理良心，但是那个人有才气，文章写得不错，所以他去参加考试，考试考官对他的文章好欣赏，就录取他了。到发榜要填榜的时候，他将试卷不见了，怎么找都找不到，所以就榜上无名了。到开榜之后，他将试卷找到了，在哪里？就在考官三袖里头，天地鬼神整蛊他，他有意提拔他，要将他排在前面，特登摆入三袖里面，到时候开榜不记得了。好事那个机缘通通都丧失了。所以他亦好伤心，考官对他始终都好好。以后那个考官升官，总是念念想提拔他，好多次机会来了，都发生障碍，发生意想不到的情况，将他的事情统统耽误了。所以那个人心里面非常难过，为什么这么多好机会，明明那个机会看着要成就了，突然一个变化失了。这样郁闷不乐就病了，他的病得不轻，瞓在床上三年。有一日他忽然觉悟，他说，我过去一生的遭遇都是我自己造恶累积的报应。他一明白，一后悔，他病就渐渐有起色，以后病好返了。好返之后，他就努力改过自身，终生为善。从前读书人，我们在这里能体会到，存心不良， 行为恶劣，始终仲受过家教，仲受过老师教诲，一时迷喺五欲六尘里面做罪业，遇到大苦难佢仲能过悟。现代人做作罪业，死都唔会过悟。点解啊？那个过悟嘅种子冇咗。古人仲有过悟嘅种子喺度，你话现代人几可怜呢？过悟嘅种子都冇埋。古当勉励我哋，天地之间嘅福禄，我哋用现代话嚟讲，大自然嘅资源就系天地之间嘅福禄。如果你唔存啲善心，善行，勤奋努力，好好咁修养自己，嗰啲资源嘅享受，你系得唔到嘅。你呢一生冇寿，前世修积得好多，所以你呢一世能得到嗰一切福禄。我哋而家讲物质享受，讲老实话，而家如果讲精神生活，冇啦。边个懂精神生活？而家嘅精神生活，大家以为系欢乐场中，你哋睇唱歌跳舞狂欢，呢啲系精神生活咩？咁系喺度麻醉，喺度吸吸毒，咁系喺度搵刺激，佢边懂精神生活啊？精神生活是要高度的文明，高度的修养，他才会懂得，他才会体会得到。现在完全是物质生活，你如果得到了，不多做些利益社会众生的事业，你消化不到。呢种情形古人过悟到嘅，体会到嘅，佛喺经典里面讲得更清楚、更明白。事主一粒米，大愚虽微散，今生不了道，披毛戴角还。你以为出家人嗰碗饭好食咩？细心睇下发起菩萨殊胜智拗经，你就明白啦。但係嗰部经喺大藏经里面冇人睇。佛唔止喺嗰部经上讲呢类事情，佛讲过好多次，好多部经。你唔读大藏经，你点会知道？我哋喺藏经里头将嗰部分抽出嚟，讲过几次，亦印书出嚟，供养大众。有几个人喺嗰啲教诲里面醒悟过嚟，觉悟过嚟。 咁系值得我哋反省。值得我哋学习嘅，真正忏悔改过自身，时时刻刻警惕自己，唔好再做恶业。要学诸佛菩萨以真情嘅心待人，无论任何人冤家债主，亦以真情的爱心对待他，好似佛菩萨一样，平等一味真情慈悲对待一切众生，一切众生有缘他接受，没缘他不接受，边啲系有缘人、善心嘅人、善心善行嘅人接受啦，接受佛菩萨嘅慈悲；心恶行恶嘅人排斥佛菩萨嘅慈悲。唔系佛菩萨唔慈悲，唔系佛菩萨唔爱护，系佢排斥，佢唔接受。虽然排斥唔接受，佛菩萨真情的爱心、真情的慈悲对他并没有减少一丝毫。我们学佛要从这个地方去学习。好，现在时间到了，我们就讲到这里。